可惜那些知识和操作技术根本无法一下子消化掉，他脑子里又没有辅助芯片。 今天主要是看了光学迷彩的控制系统，最好能把你们的入口和整个空间的水底外墙也检查一下，这样会保险一些的。入口好办，就是那个庞大的外墙，还要潜到水里，好像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 仲宇总结道。第四天的工作任务依旧压在仲宇一个人身上，有几次他愤怒地把放大镜摔在了地上，怒吼着： 我没老，妈的，我还没老啊，我能看清。 席良突然感到十多年来父亲独自养育自己的艰辛，鼻子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那一刻，父亲曾经对自己的那么多苛刻，他忽然都理解了。直到第五天，所有的电子设备才算清洁完毕。接下来的一层，大家一致决议让仲宇休息，因为照明系统并不复杂，凭已有人员足以应对。起初他同意了，并想多睡一会儿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就摇着轮椅上楼询问情况。 哼，真是劳碌的命， 萨米尔心底感慨。所有的工作加上准备和零碎杂物，除了外壁无法检查外，总计七天，和仲宇的预测几乎吻合。看来对工作量规模的感知力也是一门学问。临行前，仲宇特地要求参观第七层的情况，他摇着轮椅在毫无灰尘的房间内东瞧西看。那些工作人员还纳闷，一堆建筑用的结构型材有什么好看的呢？这里既没有任何设备机构，也没有什么符号文字。然而仲宇却不这么想，熟知机电工程知识的他此刻仿佛像一个侦探，在想方设法接近真相。 特种型材，轻质，耐腐蚀，密闭性好，若变形小还有抗菌功能，这种 A 型板和 B 型板应该是要组合到一起使用，看它们之间预留的接口形状，应该是做一种密闭间，这些板子的数量很多，所以它们应该是要做很多，看尺寸估计只能装下一个篮球。储物柜吗？不对，耐低温，抗菌，抗腐蚀，密闭性和强度都很好，这应该是要存放一些生物组织。 对，没错，存放生物组织， 这就说得通了。为什么这里的空气质量要求那么高？某些管道通路还有液态葡萄糖的符号，只能说这里很可能是为生物研究而设立的，我有70%的把握。 在心底默念着，仲宇确认再无新的发现后便摆摆手离开了。当天晚上，所有住民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聚集到屋外，在天顶的月光照耀下，把点亮的别针灯聚成一堆篝火，围坐在一起说笑吃东西。鱼肉管够，酒却是没有的，这让男人们非常遗憾。卡亚也来了，还是那副温柔而憨厚朴实的模样，虽然到了中年，加上劳动和艰辛让他显得有点苍老，但是那种让人感到心底温暖的风韵犹存。然而仲宇一直想见的人却没有出现。仲宇没有什么兴致地坐在地上啃着一条用电炉烤熟的鱼，上面涂抹着这里宝贵的储备酱油和盐，原住民们自己平时都不舍得吃。他一边嚼一边思索着那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。 设计者竟然愿意自杀，真荒唐，为什么不去反毒？ 就在他吃完第三条鱼准备回去休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在灯堆的远处，慢慢地朝这里走来。人们开始议论， 小泉，是小泉啊？是吗？他来了。 对， 他刚把屠宰场的活放下。 他又是自愿加班啊？ 你们几个去替换他一下，继续处理捕获来的海产品，拾到的干净点。 有三个年轻的居民起身与萨米尔四人告别，转身离去。那个人渐渐地靠近，灯光把他的面目照得越发清晰。 你们好。 还未到四人眼前，他先站直，双腿并拢，两手贴在裤线上，鞠了一个90度的躬。 哼，还挺有礼貌的嘛。 仲宇暗暗想， 倒是显得很苍老，身材也不高大，像个小老头。 他索性张嘴就问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今年几岁？ 那个人诚惶诚恐地跪坐在灯堆旁边，两手扶在膝盖上。 你好，我叫小泉诚一郎，今年49岁。 49？我怎么觉得你59呢？ 你说什么呢？ 萨米尔忙伸手拦住仲宇，小声说， 注意礼节。 那个男人显得有点局促，尴尬地挠挠自己灰白的短发，然后把两臂上的套袖慢慢取下来，那股腥味似乎对这场晚宴不太好。卡亚笑着起身上前，从他手中接过套袖，跑着放到远处，一副发自内心的幸福模样。 喂， 仲宇朝那个人喊， 你是大和民族血统吗？ 是的。 果然连说话习惯都像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可没什么好感。 啊！ 小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场面又一下僵到了冰点。萨米尔脸上的肌肉在抽动。 终于，你就是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来，我们大家继续。 哎，别发呆啊，工作完成了，我们应该高兴。 他试着打圆场，却被仲宇不客气地伸出手阻拦，看来他是认真的。 我听说你以前干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， 你想干什么？ 萨米尔差点吼出来。 大哥子，别发火嘛，光彩就是光彩，不光彩就是不光彩。来，我们的朋友，请讲一讲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 卡亚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眨着眼睛摸不着头脑，从他的眼神中终于能够看出大家都对他隐瞒了真相。 你的行为在我看来不是对一个人的爱，而是占有。你趁人之危的情境，我看也配不上你名字里的成。那个人的自杀，你们在座的似乎都编过谎话骗那个女人吧？ 仲宇的言辞咄咄逼人，让整个场面已经超出了萨米尔的控制。原住民们绝大多数都低头冒冷汗，心跳的要从嗓子眼里冲出来似的，四周安静的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。小泉隔着灯堆和仲宇的轮椅相对，此刻的脸深埋在阴影里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双手静静地扶着膝盖，身子颤抖。 怎么想通过沉默混过去吗？听说你在这里混得还不错啊，莫非你是他们的头？ 不是。 小泉终于说话了，只是头还未抬起。 怎么了？大家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先生，您在说什么？ 卡亚越来越不明白所以，她扶着小泉的肩头，知道自己的丈夫似乎有点不高兴。 哟，还谦虚呢，我怎么听说大家私底下对你都是比较尊敬的呢？你们城市的中控核心，也就是那座塔，是有问题的，已经修复了。你这个老头儿也算是你们的中控核心吧，只是这个似乎不太好修复。修机器容易，修有问题的人心难，我可没有修人心的本事。 先生， 别叫我先生，这词儿已经被叫烂了，叫我土匪或者莽夫我比较喜欢。 您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 我什么我？做过了不想承认吗？你乘人之危， 没有全心全意替设计师照顾好女人，人家失忆后，你没有把她和设计师之间的感情讲给她，反而横刀夺走人家所爱，这个行为我怎么评价呢？我觉得可以用卑鄙来形容。哼，日本人，你懂得什么是爱吗？ 先生，我 说过别叫我先生， 我愿意听从您的高见。 现在没人和你想了，那个人死了，于是你可以心安理得的来听我的高见了，因为我再怎么说也无法改变继承的事实，对不对？不错，那个女人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里似乎还过得挺幸福的，但这一切本来不应该发生在你的身上。你想没想过，如果设计师和他的女人在一起，会不会也一样幸福，甚至更幸福呢？我可听说设计师对他也是很好的，不比你差。如果那个女人此刻鬼使神差地想起一切，我倒是想看一看这场好戏。 我请您不要再说下去了，对不起，我向您诚挚的道歉。我向他诚挚的道歉。我知道这对不起三个字一点意义都没有，这些年都在为自己的鲁莽害死了他而内疚，因为我一直在补偿这里，我工作任劳任怨，我待人友善，我 什么我？一码归一码。我问你，那个女人得病之前，她到底是喜欢谁啊？对你有感情吗？小泉没有说话，哼，她当时喜欢他，对吧？你沉默就代表肯定。日本人，你错就错在那份贪婪。不错，我知道设计师并没有与你争夺，他选择了自尽，是为自己的爱，而你却还在苟且地活着。从庸俗的角度讲，如果设计师还在这里蹦跶，今天的海底城会是这个样子吗？哼，这里必定更加繁荣，而不是像缩头乌龟一样窝在这里不敢走远。平生最恨口是心非、趁人之危、谋一己私利的家伙。好，话我就点到这里，不多说了。喂，那个叫卡亚的。 仲宇突然向故事的女主角提问了，这更惊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。通过仲宇这一席话，卡亚似乎越来越觉得有点异常，本来微笑的清澈双眼变得紧张、焦急、不安。 刚才我俩在说一些过去的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你紧张什么？ 仲宇神态安然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 啊，我先生，请问横刀夺爱是怎么回事？还有我的丈夫他做了什么似乎惹你非常生气？还有女人是怎么回事？是说我吗？ 卡亚的牙齿轻轻地咬着嘴唇，额头上微微冒汗。 哦，你的老公嘛，以前干了点不光彩的事，就是从一个帅小伙那儿抢走了人家的爱人，方法是让人家失忆。后来那个人死了，于是他又认识了你，就这样，完喽。 是吗？ 哼，你看我像是在说谎吗？如果论装样子的功夫，仲宇是排得上号的。此刻他沉静非常，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卡亚，眼睛没有丝毫的抖动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他从未和我说起这样的往事啊，我还真不知道他干过这种事情。 亲爱的，对不起。 小泉突然扑进了女人的怀里，失声痛哭。仲宇叹了一口气，摇着轮椅往卡车走去。萨米尔和两个孩子赶忙跟上，留下百十来号人看着日本人放声大哭。 你们待会儿回去告诉那些人，这件往事就不要再提起了。我打的圆场应该还可以，让你们继续合伙骗那个女人吧。那个日本人 已经受到了惩罚。等走远后，仲宇头也不回地对跟在身后的三个人说：哼，你这是说的正话还是反话？萨米尔问。当然是正话。你还有脸说？人家的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打乱人家？总之，我不认为我错了。你凭什么有这样的自信？既然你认为我做的不对，我们就来辩论一下如何？你不应该破坏人家原本安定的生活，这还需要辩论吗？安定？人家过得好好的。切，照你这么说，一个人家里没有汽车偷了一台，这些年开得好好的，你看人家开得不错，就不追究他的车当初是怎么来的吗？设计师已经死了。对，车已经偷了，失主已经丢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丢就丢了吧，偷了就偷了吧，还算什么算？是不是？如果按照你的逻辑，这世道可真好，我也去干件坏事夺点东西，多年以后就成为我的了，别人讨要就是错误喽。你，我已经让步了，这不是为日本人，而是为让命运捉弄的女人。大块头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看他苍老瘦弱而产生了同情心？仲宇表情严肃起来。是，有的。哼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好，接下来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以貌取人不好，行了吧？我辩不过你，你思维比我快。嘿，这就认输了，大块头。我们谁胜谁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把道理讲清楚。这里还有两个乳臭未干的娃娃，为了他们着想，你得努力跟我辩下去。桑面窝了一肚子气。我问你，什么是爱？喜欢一个人，愿意为其付出，不怕牺牲，不计回报。很好，我知道你就是这样做的，这是表现形式，背后的本质是什么？什么是本质？本质不就是爱吗？错，本质是希望这个人幸福，为了这个而对其加倍爱护。没有爱护心，就一定不是爱，而是占有。如果之前爱护后来变卦了，那就是爱情死亡，使得从爱变得不爱。萨缪尔想起了仲宇的罪恶的妻子，他根本就没有爱过她。如果是真爱，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仲宇如此辛劳地为一家人的生存而奔波，又狠心地要置他于死地呢？哼，那个日本人似乎对卡雅还很好，是吗？你一定会说他对他是有爱的。哼，既然你知道还问，我看你已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萨米尔冷冷地说。哼，我怎么觉得道理不是这么简单呢？不错，我承认他对卡雅有感情，但是这就能成为他夺人所爱的借口吗？世人打着爱的名义做的坏事还少吗？因为有爱就可以无视对错吗？除了可以因世人愚蠢的同情心而规避来自社会的谴责，我看这种打着所谓爱的名义做坏事就是一种罪恶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，在我